邵泽辉指导，期待您的关注。 1月25号到1月28号，朝阳九剧场行动剧场，购票关注大麦网及永乐票务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。 书接前文。刘俊等下地一看，哎呀，这地方太漂亮了，大山环绕，正中央一片平地，再看平地上一所大宅院，这个宅院说不出来多大，一眼望不到边，外边的院墙就好像长城差不多少，大门开着。等这贾掌柜的下了轿子之后，拉着穿云白玉虎刘俊进了门洞，开始进宅子。刘俊呢就仔细也盯着记这个路，怎么进怎么出。他也瞅这宅子四合套的院子，方砖铺地，门前八字照壁，里头有影壁墙，影壁墙上四个字儿，吉星高照。正厅五间，东西配房各五间，两旁边带院子门洞的，从院子门洞穿过去二道院，然后又是院子门洞再穿过去第三道院。刘俊一看这宅子修的真阔气，卧砖到底，磨砖对缝啊，可是就感觉这一件事奇怪，那么大的宅院空无一人，没人住，转过一个院的跟那院极其相似，方砖铺地，正房五间，东西配房各五间，八字照壁，影壁墙上的四个字吉星高照。一开始刘俊还记得挺清，走了这么几个院之后，刘俊糊涂了，一瞅都一个模样，再想往回找也辨不出东西南北来，就蒙灯转向了。刘俊明白，怪不得北侠曾经说过，这九宫八卦连环谱全有消息埋伏，说进得来就出不去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现在叫我出去，我还真找不着门在哪边了，听天由命吧。又走了一段时间，眼前闪出一个高大的厅堂， 院里站着40名彪形大汉，怀中都抱着鬼头刀，双手带在两旁站立，鸦雀无声。正中央五色石的甬路，眼前是一座大场厅。贾掌柜陪着刘俊进了大场厅，刘俊抬头一看，好家伙，厅房高大，就这里边摆上桌椅呀、啊，坐个20-30人，谁也不带碰着谁的，显着光线有点发暗。刘俊拢目光仔细观看，正中央一座高台，高台上有桌椅，桌子上南绣平金的桌子围、桌子垫，后边一把高脚椅，椅子上蒙着全虎皮，坐定一人。再往下看，燕翅排开，一边4张桌子、4把椅子，仍然坐着8个人。再往两旁看，能有50-60名彪形大汉，各拿利器，是怒目而视，都盯着刘俊。刘俊那小伙子不在乎，腰板拔着，胸脯舔舔着，如入无人之境，不能给老师同林丢人。可他仔细打量正中央这主，发现此人身高8尺挂0，细腰炸背，脑门发秃，剩下的头发刷白刷白的，跟银线相似，脑后飘着剪子骨的小辫，红头绳，还拿大钱坠着，身穿米色长衫里的白小褂，挽着白袖头，往脸上观看，四方大脸，准头丰满，多少有点酒糟，大鼻子头，通红的嘴唇，刷白的胡须，二目如电，在正中央一坐，俨然就是一位最高的统帅。正然盯着自己呢，啊！刘俊心说：“甭问，这位就是混元侠李坤李太极了。”用眼睛往旁边一扫，左侧第4张桌坐着个胖大的和尚，一眼就认出来了，铁背罗汉法禅。在法禅的身后站着几个年轻的，刘俊仔细看更认识了，铁背龟雷春、贺豹、韩宝、吴志广都在。刘俊心里一翻个，嘿，我这一趟算没白来，达到目的了。果然韩宝、吴志广就在八卦山上面，爬山虎赵胜没骗我们，这玩意儿也不能老看。看罢多时，刘俊强步起身，来到正中央，抱了个罗圈衣：“各位好，各位辛苦了，请问哪位是九宫八卦连环谱的大庄主李德侠？”贾掌柜的用手往上一指：“这位就是我们大庄主混元侠李坤。”刘俊是一躬扫地：“小可刘俊拜见大侠。”李坤往下看了看，稍微欠了欠身：“少侠平身谢大侠。”此座，搬了把椅子，刘俊也没客气，昂然归坐，腰板一拔。混元侠看了一会儿，摆手让这贾掌柜的退出去，这才问：“少侠客，金身大驾光临九宫八卦连环谱，所谓何故啊？”“启禀大侠， 奉我老恩师佟林所差前来下书。哦，书信何在？在我怀中。刘俊取出来，双手呈上。李坤把信展开一看呢，字儿写挺好，其实不是佟林写的，东霞带的笔。那个话说的非常客气，非常婉转。大致的意思是说，佟林拜上混元侠李大庄主，说我现在历尽艰辛来到云南地界，想要登山前去拜望，原因是什么？我现在身带海捕公文，为的是捉拿盗宝贼韩宝吴志广，听说这两个人落在桂山，恳请大侠高抬贵手，能否助佟林一臂之力？只要这两个人到案打了官司，佟林宁可肺腑，不忘大恩，等等等等等，请求李坤给个答复。李坤看完一笑，传给其他庄主。邱殿远看完交给韩殿远，韩殿远看完了交给铁臂罗汉法禅，法禅这信还没等看完呢，咔嚓咔嚓就给撕了。这个凶僧对佟林这一掌是耿耿于怀呀，他也不问青红皂白，把这个书信呢咔嚓咔嚓给撕了。拍案而起是哇哇暴叫，大哥，把刘俊这小子乱刃三尸，下手！手下的人瞪着眼没动，什么原因？他们这规矩甚严，大庄主在这儿没表态，别人谁也不敢动。你看法禅干咋呼，李坤把脸往下一沉，四弟，你这又何苦呢？有道是，两国相争不斩来使，不管你跟佟林有什么过节，与刘俊有什么关系呢？坐下来。法禅不敢言语了，狠狠瞪了李坤一眼，心里头不服啊，这才归坐。李坤对刘俊说，少侠客，我四弟性情急躁，多有失礼，万望少侠可见谅。贵恩师的信我已经拜读过了，上边所说的言辞我全都领会，烦劳少侠客上父佟大侠关于韩宝吴志广一事我心里有数，那么你就请回吧。这刘俊一想，我就这么走了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什么也没得到，回去见我老师我怎么说呢？所以刘俊二次抱拳，大庄主，那么我回去见我老师我得怎么说呢？望求大侠明示。这样吧，你转告佟侠客及镇东侠等人，就说韩宝吴志广却在九宫八卦连环谱，他们累生双翅也逃不了八卦山，请他们放心。另外要想解决这个问题， 请佟侠客等人屈尊大驾，赶奔我山中一谈。我李坤随时恭候，这你还不明白吗？好嘞。另外，大庄主，我还有一事相烦，请说吧。大庄主，前几天北侠秋田邱佩宇老人家为给朋友帮忙进了八卦山，不知您见着没有，能不能跟我明白的说一下啊？好吧，少侠怪尽管放心，北侠在我这住的可好了，平安无事啊。这大庄主，我想见一面可以不？少侠哥，据你这么一说，你是不放心喽？好，就满足你的要求。来人，请我兄弟秋田。按现在钟表计算，能有半个小时啊，秋田才来。左右跟着俩人，架着北侠的胳膊。刘俊回头一看就大吃了一惊，他发现北侠呀有点精神恍惚，走起路来两腿无力，颤颤漏漏的，没人架着就要摔跟头，就好像喝酒喝多了似的，脚底下没根儿。心说这怎么回事，是北侠，这没错，有人把座位看过，北侠坐下，扶他那两个人背手站在身后。这个北侠也看着刘俊了，四目相视。李坤一乐，少侠哥，这回你放心了吧，这不是北侠吗？还错得了吗？刘俊赶紧强步起身，深施一礼。老伯，您听好吗？这问北侠，就见北侠点了点头，了半天没说出话来。呀！刘俊心说是重病了，这是。怎么北侠傻了呢？让李坤怎么收拾成这步田地？但想问没敢问，满腹的狐疑啊！看罢之后，心说赶紧禀明我老师，看我老师怎么办。当时跟李坤告辞，李坤挺客气，想留刘俊呢在这吃饭，被刘俊谢绝了。李坤吩咐俩人送少侠客，不送出不去。九宫八卦连环谱奥妙无穷，你进得来你回不去，所以有专门的人负责护送。刘俊等离开九宫八卦连环谱，上了小船，渡过青阳江，到了青阳江渡口，下了船，跟护送的人告辞，起身赶奔蜜蜂岭。过了这架大山，就属于铁扇寺的范围了。刘俊低着头，一边走一边琢磨方才发生的事情，心说怪哉怪哉呀！据经验判断呢，李坤肯定给北侠吃了什么药了，不然老侠可不能那样痴傻呆呆。李坤呐，你真要是这样对付北侠，你太残忍了，足见你这个人外君子内小人。 禀明我老师之后是非报此仇不可呀。想的是甩开大叉，刚到蜜蜂岭山根底下，刘俊低着头也没加注意，就听见对面吱儿喽喽呼哨一响，呀，穿云白玉虎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往后倒退两步，抬头观看，就见伏兵四起，黑压压一片，足能有百八十人呢、啊。一个个横眉立目，各拿刀枪，把大小道路全都给封锁了。为首的五个人，其中有几个他认识，铁背龟雷春晃着高大的身躯，手中拎着一把锯齿狼牙刀，有他一个，还有那贺豹手里拎鞭，怒目横眉，再就是韩宝、吴志广，一个行跨虎双栏，一个手拎单刀，冲着刘俊正然冷笑。正中央有个上了年纪的，此人中等身材，大脸蛋子，浓眉阔目，鼻直口方，蓝色的绢帕罩头，在手里头擎着一条三挺大砍刀，就那长杆的大刀，虚然飘洒千辛，威风凛凛，是相貌堂堂。刘俊不认得，尽管不认得这个主，从眼前的形势可以看得出，他们不怀好意呀。也呵，刘俊心说：“李坤呐、啊，你真是个两面派你，表面上对我非常和蔼。”暗地之中唆使人在此拦路截杀，可见你真是个伪君子啊。刘俊想到这停身站住，用手一指，干，你们要干什么，还不把道路给少侠个闪开。铁背龟雷春跳过来了，把锯齿狼牙刀在身前一顺，小兔崽子，你瞅你那个狂傲的劲头，我明白了，你是佟林的徒弟，你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掌门大弟子，这天底下又装不开你。实不相瞒，我们哥几个今儿在这埋伏，并非奉了我们大庄主所差，乃是我老师四庄主的主意。四庄主就是法禅呢、啊。我们在这等着你，把你放回铁扇寺，你怎么想来的？我告诉你，八卦山就是龙潭虎穴，上这儿来的人九死一生。刘俊呐、啊，你年纪轻轻，想不到这就是你葬身之地，你还叫我们费事吗？你浑身是铁，能粘几颗钉啊？还不过来受死，等待何时？刘俊这才听明白，不是李坤的主意，他也相信对方没必要说瞎话，事到了如今，少侠可也就豁出去了。刘俊赶忙一伸手，嘎嘣哗铃铃铃铃铃，从腰里拽出十三节链子枪，二郎单山式往身上一背，